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3月6号星期三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早上又通不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道过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已。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排回到怡东酒店，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了，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置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海港政府大楼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排返去呢个油麻地停一场的，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唔错的，呢分钟暂时畅通嗰只下。走入新界睇睇思瑞出返九龙啦，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浸大国际学院的下。哇，继呢个2009年呢个请呢个大保招保育员之后呢，今次澳洲又有好工介绍啊，而且仲加推到六份添啊，咁包括有野生动物啊、看护员啦、国家公园啊、巡逻员啦，仲有呢个啊内陆冒险家啦、品尝大师啦，哇，听个名都吸引啊，咁仲有什么时尚摄影师啊，同埋玩乐达人啊，等等等等等等噶吓。不过咁啊，就限制喺18至30岁，不过咁啊，特别著名啊，欢迎香港年轻人去建工噶吓。6个月酬劳有几钱呢？10万澳元，即是大约80万港元到啦。喂，各位后生仔啦，不妨试一试啊，好过留在香港啦，真是发毛添噶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你怕我怕个个怕，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是需要港币100蚊，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 D100 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D100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 App、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加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 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 D100 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 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D100.hk 还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是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将表格和付款收条传真去22970121，还可以星期一至五上午9:30到下午1点，下午2点到6点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阿森哥啊，我想咧就借依个大气电波，就要多谢阿 郑议员、 阿郑主持。 系 点解咧？ 系 我哋上年咧，其实咧都系有一个新嘅条例咧， 系 就喺立法会 讲。喂，你唔好谂住赞咗我，我就 几话你。我哋会喺各个方面咧都会加强嘅。 巡查又有问题， 甚至咁样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买啲货翻嚟 都有问题，即系一条龙都有问题啊！同唔同意啊，处长？你认为系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谭雁同 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又不是说即是做到面面俱圆的一个人来的，咁有阵时得罪了人我自己都未必知道，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从来无意去得罪任何人。 都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来的、啊、但是我也有不少的、朋友、同事等等呢、我自己都知道他是、有不同的性倾向的，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但是是不是需要立法，而立法是包括哪一个范畴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就是、一时来作这方面的、决定，而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讨论。 严惩嗰啲维修机电嘅嗰啲啊，保养唔知点样保养，冇理由电嗰啲会揽会断柴啊，系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早晨，早晨，八点十分，大班，早晨，早晨，魏定忠。 有咩 讲 啊？ 有咩 讲？我问 有咩讲啊？有咩讲啊？我谂啊，呢、這个奶粉限令咧，真系离谱啊！真系 呢个咧就叫做好过瘾嘅，呢个照妖镜嚟嘅。嗱、啊，梁振英当佢推出呢、這个啊破坏香港自由贸易、嗯、破坏香港购物天堂、破坏香港、嗯、啊出入境自由的政策嘅时候咧。啊 真 全香港大絕大部分的傳媒、啊、報紙意見領袖一窩蜂拍爛手掌， 我們好像不是喎、 啊，力撐這個梁振英， 我們是另類意見來的， 即我們這有一時惡惡、啊、喂、啊、但今天呢你看回報紙呢、 啊、鋪天蓋地、啊、 中央政府出手了、啊啊、中央的輿論機器都出手了、啊啊、人大政協又出聲了、 啊， 所有的报纸全部跪低，但是所谓意见领袖呢就一窝蜂 啊 就即刻呢这个西瓜靠大边、 嗯、 啊企喺高墙下边、 嗯、 喂变咗梁振英。 即是不是企喺鸡蛋嗰边 啊，就是鸡蛋就变咗、啊、你睇下鸡蛋同墙呢随时可以变㗎 啊当这个讲到香港事务的时候、 嗯嗯、 啊香港政府政策的时候，这班人呢就企喺梁振英的高墙那边、 嗯、 但一去到阿爷那里呢，即刻发现呢原来梁振英是鹌鹑来的、啊、鸡蛋来的即刻就靠边站，喂香港的传媒接不接到啊，丑不丑的、嗯、喂转得真的转得靓的，全部有轻功的、啊、我都不明白的，即你 的腰骨呢是你好像啲柔软体操话做 嗰啲冇腰骨啊！呢啲直情系 软骨啊， 啲软骨人嚟噶嘛？呢啲嗱，你话立场可以唔同， 系、 啊、大家可以有唔同嘅立场，你可以撑梁振英，嗯、我哋可以反对梁振英， 系， 但系你嘅立场要坚定先得噶，唔、嗯、可以左摇右摆噶嘛。嗱、 嗯， 香港人咧，如果靠呢啲咁嘅传媒咧，啊，去对一件事嘅认识啊、 嗯， 啊，或者对一件事嘅。那个取态啊，咁你真系弊家伙啊！你要睇佢呢啲四时花六时变啊，总之系摇风摆柳，不知所谓。 大伯，你咁样讲法，真系认同阿张晓明主任所讲嘅，真系香港媒体嘅报道同民意啊，真系有落差嘅，吓好正常嘅佢话吓。 香港传媒嘅报道啊，同民意系咪落差？我又唔明嘅，点解觉得佢讲得啱？香港传媒嘅报道咧 啊。 啊！几时都系以权力啊，靠拢权力， 系 啊，边个揸权就企喺边个嗰边咯。 嗯， 啊，梁振英出声企喺梁振英嗰边，有人大过梁振英出声咧、嗯，就企喺大个嗰边，即系西瓜靠大边一句讲晒，唉，嘥、哎、时间啦、啊！啊，而家 咧，浸会大学嗰度嗰件事点睇咧？ 呢、這个更加不知所谓，呢、這个咁嘅高永文 系 啊，穷凶极恶，大声夹恶。出嚟喝呢个浸会，但系浸会都帮唔落噶。 咁啊系。 喂，呢、這个陈新之、 啊、校长， 原来佢都系政协嚟嘅，啊，你知唔知啊？喂，跟住咧，我哋又拍掌、啊，佢话佢话如果攞唔到呢个 Ivy， 即系呢个、嗯、啊李慧妮嗰幅地做中医医院去劈炮唔捞噶嘛？ 嗯嗯。 嗱、啊，咁你而家知道啦，佢同啊呢、這个林焕光、陈志思冇分别噶。 系。 辞职嘅啫嘛，口讲嘅啫嘛，而家话唔使辞，保持沟通， 有一個打開溝通的對話現在人家的官都不跟你對話現在喝你的高永文但最好笑是昨天申請不合程序又說你遲遲才交過這樣的建議書沒有了道不得齊全昨天中央政府的輿論機器出動了打手出來狗全部出來 廢的時候你看到的高永文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立刻出來喊苦喊苦我們有苦衷影響香港自由的貿易都是要為了香港人的利益他就告訴我們一方面你看到的兩面人高永文你看到 我認識他認識了很久我就是領教過他的轉念以前變得慢一點要有個溫陽期現在不用的你看到他昨天兩個不同的場合一個就喝浸會大學的校長當然包括學生就惡死能登 另外一邊就像蘭維鳥家嫂一邊就扮王曼妮一邊就是李香琴大哥立刻變臉立刻好像很委屈喊苦喊苦所以你就看到人們那種無腰骨那種無原則講假話變臉變得那麼快的人立刻兩套嘴臉 當你喝這個浸會的時候窮兇極惡整個石堅的樣子當你講到奶粉的時候現在知道撞板了原來爺不Nike有些原因待會再說吧立刻變成西瓜跑大哥一時石堅一時西瓜跑你何時才是人高永文這些人就沒有人性為了拿那些 可能他不是為了幾十萬人工他都找到兩餐作為一個骨醫又浪得虛名但問題就是你的嘴臉變得太快令人難以適應究竟你是蘭維鳥家嫂的家嫂還是窮兇極惡的打手你很難在高永文他的表現<笑> 去幫他定位我幫他定位了他就是衰人一個不用說的他不是恨那些錢他這個人喜歡權這個人喜歡名字喜歡出風頭喜歡說話對著那個麥克風就有一個情意結亢奮以為自己說話很厲害 眼泛雷光我經常說他有眼疾他一定是有眼疾他不會醫的他這個人是沒有心的沒有心的人怎會眼泛雷光他可以做影帝昨天中國影帝退休三鞠躬下台這個高永文可以做影帝現在有份工作適合他做的現在很多人都說高官退休就接受政治任命所有政治任命的 就成為高官的旋轉門有份工作就做你意思是不是請他去大學做企桌呢不是啦第一就叫他快點走路不要在香港有六份絕世筍工這六份工作人工不是很多有八十萬不過很優柔在澳洲 這六份筍工就負責吃喝玩樂來推動澳洲旅遊業每份工作六個月六個月有八十萬人工一個月就十二萬左右十多萬不夠局長的人工又不夠評基會主席的人工不過頂得住一個D2位一個助理處長的人工這六份工適合香港很多高官做的我逐個問問你 這份工作第一份是野生動物看護員另外一份是國家公園巡護員另外一份是玩樂達人另外一份是內陸探險家 還有一份是品嚐大師，還有一份是生活時尚攝影師。 寫唐英年屬水呢，這份工作可以給你做，首購名樣，唐英年做這份工作，不用說，不用說，即是你認同我就不用說，去有曬資格，吃喝玩樂，尤其是喝酒，不要阻擋，有一個叫郭家公園巡護員，這份工作可以給你做，郭家公園巡護員，行企企而已，在Queensland有壯觀的雨林， 全球最大的沙漠，還有大堡礁，這個巡護員第一個任務最重要就是保護和推動雨林遠足徑，壯觀的局部，恐龍的骨化石，還有原住民文化和海洋的生物，你想想哪個退休高官做，剛剛卸任的都有一段時間。 以前的新聞處處長，又做過漁護署是吧？ 當然不是啦，這份工作就剛剛鄧景成做咯。 鄧景成現在就，你不要只罵周一岳， 退休個個都有賞賜， 要不就是爺給你，要不就是特區政府給你。 爺剛剛就聘請了鄧景成做政協。 為什麼不是李兆光就對呢？ 因為鄧景成其實鄧景成的人是挺好的，鄧景成的人是挺好的，蘇黎翔，第一他喜歡踢球，第二他自己報名去做那個叫什麼，香港有個生態公園的導賞，就對了，不要做什麼政協，鄧景成去做這份工作是最好的。 還有一份是玩樂達人去玩的，那你猜誰適合做？ 玩樂達人,喜歡玩,玩得的 沒有K唱的那裡 主要是以Sydney為基地， 游走新南威爾斯全省,參加各項大旅遊節目 文娛藝術活動， 好像悉尼節、狂歡節、隨席煙花匯演， 協助推動當地的旅遊業。 你說適合誰做？ 以前旅遊發展局那些行不行？那些主席、旅遊事務那些，你想想退休高官行不行？米老鼠行不行？李國章，他這麼喜歡玩的，打機， 又嘆世界，那個叫李國章做就對了，所以不如就叫這班人全部走到澳洲，澳洲不請他們，不如他們去做義工，我們香港人夾錢送走那些瘟神，整班都是白癡的，你想想這個人大政協，整班人走了上去，只是你看看報紙， 如果做傳媒就很可憐，派這麼多記者去每間報館花十多二十萬起碼，機票食宿交通費，就是研究一下香港的政協人大去哪裡吃飯住哪間酒店，說起唐英年我就生氣了，你那天這個特區政府這個梁振英 就走上北京撤宴招呼香港區的人大政協主要是什麼呢雞比打人牙較遠希望這班人大政協上到京城之後見到京官手下留情吉他背脊不是不吉勢力一點就行了唐英年就遲到所以很多人的記者就說拍不到唐英年跟梁振英握手接著唐英年很多人都認為他有骨氣是人都看到的肯定是遲到請帖寫明六點半至七點半的酒會唐英年做官做了這麼多年做嘉賓也有做主人也有你說六點半開始你就六點半要到你遲到人們都知道你想避梁振英有膽做就沒膽認現在說不是我請你六點半到七點半我想不到梁振英六點半就說話了我去到的時候就剛剛他走了 我不是故意避他,為什麼遲到,不是塞車 臨時有個電話會議,conference call 又是電話,不是五秒空聯 你唐英年現在還有什麼做? 我不知道,可能蘇富比打給他 說,喂 唐英年,你拿出來的啤酒有些壞了,怎麼辦? 又或者有人出價買了他,要不要拍? 喂,除非是這樣,否則你 唐英年有膽做就要有膽認所以這些人就沒有骨氣只有一個說你看見這班沒有腰骨的人你就頭痛了說回這個奶粉今天也有些柴仔消息到處飛中央政府其實就苦口婆心他不是去維護水貨客 亦不是為了奶粉的問題你傷害了同胞的感情? 亦不是他是想保護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地區所以當年李瑞環說香港是一個紫砂茶壺鄧小平就說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 主要保持香港的制度 香港最值錢就是核心價值 就是法治、人權、自由 是一個自由的地方,有自由貿易 中央政府認為你這樣搞破壞了香港自由貿易的聲譽、地位 其實原來我們自殘的都不知道其實反而共產黨的梁振英地下黨員始終都不入流因為上不了台倒過來你可以做很多事譬如將水客黑名單甚至乎取消一簽多行中央政府都接受就是一樣東西你不要搞這些事不讓人帶奶粉這個職而且確我們是反對的由頭到尾我已經舉了幾個例子 很簡單,好像林伯在加拿大回來,我在加拿大買了奶粉 來到香港玩幾天,進貢一下香港經濟 有些貢獻 接著就拿奶粉上大陸派給親朋戚友 你拘捕我,奶粉又不是我買的 還有一件事,今天也有人提出 奶粉的formula這件事,法律的定義是什麼? 有大人奶粉的有些是骨質鬆疏的奶粉如果你的立法原意只是阻止嬰兒奶粉要講清楚吃三直到三歲現在不是的對不起他就是沒有講清楚是奶粉見粉即拉我都沒見過如果有人呢 外國人來到香港,如果不是香港人,又對香港不熟悉的話 去到深圳的海關,即是羅湖海關 如臨大敵,又X光機 請了200個海關,去到那裡就見到達人 陣容鼎盛 只要見到你拖著行李箱,拿著箱子,麻煩請你去照X光 人們以為香港是走白粉天堂以為香港是走白粉的 即是這個源頭,這些人運毒上大陸,原來就找海關,找警犬回來捉粉,掃毒都沒那麼嚴重。但是還有呢,你去得旅行多,有時候我們侵犯了或觸犯了海關的違禁品,不准帶過特別食物,我們就說我不要了,這樣就可以了。 但今次的大分不行,趙拉,這個是禁運,對不起,這個是禁運,因為你走粉,走粉很大罪,除了白粉之外就是奶粉,還有一個問題,除了我只是說外國回來的怎麼辦,成人奶粉怎麼辦,還有一件事,你什麼禁運都好,如果我拿正牌,我可不可以申請? 我帶兩箱奶粉在深圳,他現在說除非得到授權,可以申請呢?我不是在路申請呢?不是啦,現在說你已經是有牌的,可以做這個,我個人我都可以申報的嘛,這個回來才說,所以說呢,這個梁振英所謂特事特辦,就噁心,還有一件事,他根本是不理法律的,總之他要做就做,一意孤行,剛僻自用,車毀人亡。 車位人網一定要講車,講車一定要找交通,交通通,吃辣米,報交通,不公不得的。D100有聲台,還聲於民。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 早晨,返工時間,早上8:31,跟大家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返港島區先,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枕住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紅隧加埋落中環排返上上邊的海景大廈。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的車多。 管道口,開始實施緊間風,西區方面,幹路到西天橋,落返中環,中山紀念公園那邊,西隧向中環方向,禮牌,這分鐘出口位比較車多少少,大老闆,朝九晚,返工時間,九龍區公主到過海,現時愛民村,另外加士居到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返油麻地停車場那邊,二轉一線,禮牌車多了,加士居到向油麻地,上橋位也開始車多了。 新界區的思瑞出九龍方向差不多到新田圍村另外大學新瑞路出九龍現時去到石門迴旋處香港做官真是爽退休之後大把出路可以做政協可以做十一常委做十一秘書長雖然不是個個都度身訂做但是很適合他們心水退休之前的工作和退休之後差不多都是在寫字樓睡覺聽聽老闆發瘋開一些無謂的會 最重要是什麼呢?最重要是懂得唱梁首歌,無論詩詩山下也好,忙不了你也好,怎麼都要旁身的,很有用的,隨時被人跟你宣揚的嘛,是不是?好了,唱歌就不唱了,講下天氣啦,現時溫度17度,相對濕度8.68%,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45至65,屬於中等至偏高的,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 天晴早上天气清凉下午非常干燥其实现在都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会回升好了驾车各位请跟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有声台，还声于民。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每次只需要港币100元，就可以喺全球华人都支持嘅 D100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D100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 App、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加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D 100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 D 100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哋做得更高更好。D 100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将表格同付款收条传真去22970121，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1:00，下昼2:00到6:00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龙凤大茶楼，才子游清源，桥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孙， 有大班呢个一代宗师示范呢个6:30， 大佬收硬口，如果有大班出嚟唱歌，就一定收到。 你们两家人知唔知系乜？ 六点半佢点会唔知啊？ 咩6:30啊？ 男人最忌。6:30 咩？我以为你讲一个时间六点半、啊， 你望望个钟咧， 所以嗱， 用针 佢以为系十级自由风，佢啲6:30。 龙凤大茶楼逢星期六朝早10:00到下昼1:00，同你论尽时事，八尽天下。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莎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100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 有声台的靓声王牌节目啊嘛 ！That's great！ 想听 D100 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我又唔系话。即是做到面面俱圆的一个人来的，那么有阵时得罪了人我自己都未必知道，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从来无意去得罪任何人。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来的，但是我亦都有不少的朋友、同事等等呢、我自己都知道他是、有不同的圣经量的，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但是是不是需要立法，而立法是包括哪一个范畴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即一时作这方面的、决定，而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讨论。 严惩嗰啲维修机电嘅嗰啲啊，保养唔知点样保养，冇啲有电嗰啲会缆会断柴啊，系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8， 咁啊要讲下周一乐个任命嘅，始终都要讲嘅，唔讲又唔得嘅。 呢个一定唔系你嘅最佳人选啦、 啊，吓。我觉得都系合适人选嚟。 系系，但唔系最佳啊，吓。嗱， 点解咁讲咧？ 系 呢一个叫做两害取其轻。啊，呢个英文咧，啊，翻鬼佬叫 options choice， 即系冇得选择之下嘅最好选择。 吓。 点解呢？因为你睇到梁振英做咗政府之后呢，所有嘅任命啊，即係直由佢上任到而家为止，甚至乎上任前啊，上任前都有啲任命啊，因为筹办呢个后任特首办竞选办，唔好理啦，佢私人嘅嘢我哋唔需要理啊。竞选办请你林劈劈去做都得，有乜所谓啊？ 我肯去咩？ 啊，即系咁， 请得起我咩？ 请你唔起， 真系。 咁问题就系话。由这个后任特首办开始 他請的那些羅范、招勳、陳冕等你看到的所有他請的人到上任後委任的行政會委任的管治班底委任的諮詢架構的成員全部都是糧粉 唯一一個現在這次扣到7月1日上任 3月25日選舉 3月25日選舉 選了出來之後 差不多一年 他所有的任命都是用人為親 現在這個平機會任命是唯一一個你覺得他這個不是糧粉來的 都叫做找回一個人像的人去做這個位置就是這個原因第二我們都認識周一娥你說是不是一個好官我們有待大家評價第一件事你知道李旺陽事件的時候作為一個建制派去站出來又用一個醫生的身份去夠膽 有專業的理論根底只是說這句人話已經值回一些掌聲肯定比你這些人很多人覺得范徐麗泰很喜歡聽他講話多口仔港台金牌債還要說他是傳媒蜜堂有問必答大佬你這些人你問他李旺陽的時候耳餓餓 本來林煥光我也要公道一點對梁振英我們對任何人都應該公道他任命林煥光做行會的召集人的時候我們都覺得這個都像個人但聽到原來說話就不像人因為他是眷戀權位貪錢貪小便宜 你要做行會的召集人,你就不要做平機會主席 你亦在我們這個節目,當年DBC的時代 上來,去到數碼港,直播星期六 他說大班,不要問那麼多了 如果我這個平機會的角色跟這個行會召集人角色有衝突的時候 我就立刻辭職就辭行會的職位大哥辭還在繼續在 可以面對著DBC或者我們D100所有的聽眾 海外的聽眾全球華人車大炮他是第二個第一個車大炮的陳智思又是星期六風波的陳貝我應該做一副星期六他就說大班 真是出來說辭職你這個辭職就辭了接著真是出來說辭職但辭職就不辭了做到滿為人做到這個那你是不是在直播室或者電話裡面你有催眠的技巧呢催到他們就覺得一定要答應他們面對公眾的壓力說辭職就不辭林煥光本來的任命說回頭就說所謂公道都有些叫爆冷門第一就爆冷門就不是說 這兩份的眾望所歸你找林煥光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本來都可以拍照當時但現在看下去你知道這個林煥光就不是人一個念佛的人我們經常都說吃齋不如講正話我們不是針對某個宗教但所有宗教都是你一定要講正話做人向善林煥光眷戀權位 你走出來說話很厲害他認為政府就著性傾向歧視法不諮詢評議會是支持的他反對政府的但作為一個政府內閣的召集人這個行政會議召集人你跟政府就同一鼻孔出氣睡在一張床集體負責你在這方面已經看到你跟政府有分歧你應該立即辭職當然沒有辭 說回周一樂,本來我昨天都認為心慶得人,起碼都給了70分 在人格方面,而且他的人也是很隨和的人 但是<咳> 可能我不是散播，不要拉我，我认为我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啊，分分钟沙士不出奇啊，第一个领嘢嘅人啊，我自己啊，啊你唔好拉我啊！而家高永文又话拉人啊， 系隔离你啊，又嚟啦真系，系隔离你，系因为 你冇戴口罩你死啊你，我冇戴口罩你就死啊你，本来咧就都起码70分以上 嘅，嗯，咁咩事都得啊？ 但 系 我最庆一样嘢咧，你一阵听佢讲，佢咧喂就住性倾向歧视。你的上一任你现在去接手管这个评机会、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立场、就是支持政府就着性倾向立法咨询、你第一你未上任一委任了就说他有保留、 哎呀他客观的嘛他说社会上有很多讨论的嘛要倾多一点嘛 你这个机构已经定了例、你上一任已经说了是支持这个咨询的、你亦都反映咗你喺呢一方面你系保守嘅，啊你自己嘅系歧视嘅，我而家话咨询噶，嗱佢立法佢可以咁讲，喂评机会已经定咗噶啦，你上一任其实现任你都未辞职，现任同埋你而家你就嚟去嗰个局， 要继任佢就， 你又走去推翻人哋嘅所有嘅决定咯，嗱咁啊即刻扣晒嗰70分，差唔多扣晒嘅，如果从评机会嘅位嚟讲。嗱，呢样嘢系我最反感嘅地方，所以我听翻啦。琴日点讲啊？ 我哋唔应该歧视任何人有不同嘅性倾向，而性倾向本身咧，亦都有唔系一个病嚟嘅，亦都唔系一个所谓不正常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要教育社会系唔应该对佢哋有任何嘅歧视。但是是不是需要立法而立法是包括哪一个范畴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即是一时来作这方面的决定。 这个不是要扣晒你份咯是不是那你应该很简单的。我如果我做啦、我本来有考虑去做的、我有考虑去应征的。看看他 有没有人坑你有没有啲猎头公司 来是猎头公司很厉害的、我要佩服一下猎头公司我认识他们的。他们以前呢坑过我的。喂他懂得找的周一岳很厉害的。他呢就是猎头公司找的。就呢你问梁志雄呢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就问喂周一岳自己认证的、因为猎头公司找他因为你找他呢咁大家知道。依依相偎他就没有回应的但是周一岳讲了投公司找他淹了几两次、第三次就 final 那次就请他了告诉 他 周一岳呢讲了什 么那个是你想去求职的嘛或者你想做这个位置嘛 我都想去做的但你起码如果我做了我就会走出来如果记者拨咪很简单就住呢个性倾向歧视进行咨询嘅立法进行咨询咧，据我了解咧，评机会同埋现任评机会主席嘅林焕光先生咧，话林焕光主席咧，已经有咗一个方案，有咗个立场，呢个立场咧就系支持就住啊呢个性倾向歧视进行咨询。咁我作为接任人呢、我要尊重呢个决定。咁讲完囉。咁讲完㗎啦。佢连一句咁嘅话都唔讲另外一样嘢我最讨厌呢就嚟扣到零㗎啦已经就嚟咗。 但佢开宗明都讲话呢个又唔系病呢、这个我哋又冇问题㗎喎呢个唔系一个。 呢啲系最唔好我就啱想讲呢样嘢。我喺外国生活咗咁多年呢有时呢你就喺闹嗰啲咁嘅鬼佬啦，即系叫鬼佬啦，外国人啦，老外啊，或者歧视啊，种族歧视啊，或者你歧视中国人啦、你知唔知有啲咁嘅刮仔嘅语言艺术啊？点 讲 啊？即系语言艺术，咪限于梁振英啊，全世界都有嘅。Oh, I love Chinese food。 哦， 我哋中意食唐餐就表示你唔歧视噶。哦，有啲就话 I have many Chinese friends。哦，你有中国人嘅朋友，你就唔歧视中国人。 不过冇 Chinese friends 啊。 喂，跟住。I'm married to a Chinese woman. 咁、你就唔系歧视嘅。喂我见过香港嘅。好多老外呀返鬼佬呀、以前啲殖民地留落嚟嗰啲咁嘅 英國人祖家來的英國人娶中國人做老婆但是繼續歧視特別歧視你不要跟我說周一娥又說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有性傾向的有不同的性傾向的你當他們再做朋友不代表你不歧視他們我想我們都有很多人都知道你有些窮親戚難道你說你有些窮親戚的時候你就說我是窮人又或者是我不是眼角高的我叔住骰子區的我三姨媽是牛頭角的牛頭角順數來的那就表示你不是歧視這些東西就是肉蓋彌彰 這些是一些心虛人說的東西你不需要賴這些東西來說你去吃Chinese food你有Chinese friend你娶了個亞洲人做太太並不表示你什麼歧視這些是肉蓋彌彰來的這些我就很不接受所以就落筆打三格陰公本來我就說心慶得人的現在心慶心現在改了心字了本來昨天就在網上寫了心慶得人 原來打錯字就不是心動的心是心慌慌的心是好慶的慶大班你的立場好像隔了一夜就不同了我還沒聽到說話我認識周一鵝周一鵝是好人來的我說的是一個人他是一個人但是他也不是梁粉因為梁振英不用他現在梁振英礙於形勢 在這個弱勢的時候,再加上真的找不到人,對梁振英來說又是好過沒有, 又是options choice, 對我們來說又是options choice, 即是兩項取其輕, 希望,我現在就既成事實, 你罵他都沒用的,是不是他都做的了, 周一樂的人就很簡單,反正喜歡唱歌的人, 尤其是不是唱得好,又enjoy的人, 有一樣東西你會看到他的弱點是甚麼周一樂有個弱點你看他唱歌就知道就是喜歡掌聲喜歡掌聲喜歡表演喜歡集台我們給他一些掌聲希望他做一個好好的真是維護這個弱勢社群的平機會主席之後寄望於這樣沒有別的東西希望本來我打算去做的時候我去應徵的時候如果問他做D100 我就去應徵就說我拿一元人工看你請不請我想做這個紐約市長我有他需要的東西我從來都維護弱勢社群做過立法會議員我們要不要跟你一起做一些工作監察著周一樂做得不好的時候拘捕他下來我們有個大班可以做義工不如拘捕梁振英下來 要做就特首好一點是吧你說不是太多已經是很客氣是思路不是負嗎是思路不是minus所以思路就行了想到說自己認識認識不能給你做幾難了連報名都不行一七年所以今晚一定有已經徐定欽假出這個假什麼這個假慶林已經出來說了做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說了很久了三幅被不是現在這是預設條件 你要經過個面test,個test就話你係咪愛國愛港。你見到國家升旗的時候,識唔識喊?你知唔支持梁振英?執政,你知唔支持23條立法?你知唔支持張長毛呢啲人呢,趕盡殺絕?你知唔支持呢,拉曬都法輪功?喂,就問你幾樣嘢你全部不合格了,不要話。 所以想都不用想有一個這樣的輪選的過程嗎當然有就像羅范昭芬那樣說在你的心裡口不說不過心是這樣想的不拘你打靶算你夠運做特首發夢十點前都沒得給你做 就這麼簡單咯。所以我告訴你，林毓華現在呢，你看這個兩會開了幾樣東西。昨天我在這個大班匯報那裡呢，都有講過的。哎呀，幾好，我大班匯報我多謝這些老友記，有三萬多人看了。你知不知道有三萬多人接觸了林毓華？ 就好咯。 巴不巴閉？ 三十萬好啲。 我都是 13萬起碼都有。 慢慢來。喂，昨天的大班匯報第41期群丑亂舞北京。 是。 就這樣寫的。我讀給你聽，因為你一定不會看的，你個衰仔。現在北京呢，在北京正在開了人大政協兩會。記者蜂擁去採訪啦。因為為什麼呢？這些咁嘅人大政協開會就等於馬戲班表演。在一个动物农庄之外呢，动物园耍马戏之外呢，就仲有好多小丑的。大部分都是小丑嚟嘅。咁所以以后呢，其实呢啲报馆如果派人上去采访人大政协呢，我就觉得佢哋应该派啲娱乐版嗰啲记者去。娱乐版啲记者呢，啲触觉比较敏锐啲。但你睇到嘅，而家政治记者上去今日你睇到嘅，就讲边个去边间酒楼食嘢。一个呢就去嗰间王府嗰间我月就食呢个烧呢个 你有选择性咁去阅读啊，你又唔睇一啲外国报章，哇几多版啊，专辑嚟㗎，几多内容啊，几多讲话。 嗰啲报纸嚟㗎。 即係你都唔睇。 嗰啲 leaflet 嚟㗎。嗰啲咪报纸嚟㗎。嗰啲宣传单张嚟㗎，林毓华。 咁都有啲信息入面嘅。 咁呢就讲返呢班咁嘅小丑上去啦。喂。老细一开声，老细话唔 like 你，禁运奶粉，有个网友就话喂，呢啲奶粉咧会唔会伤害咗国家利益啊？因为咧呢啲走私咧有走私集团嘅，有钱搵嘅，喂你睇小我哋国家领导人，喂就系三鞠躬啊，佢啲屋企人啊，控制住呢个屏保噶。几百亿嘅就你睇到都行你个奶粉，喂你估而家时光倒流六十年咩？大佬六十年代咩奶粉可以买到啲高官？唔系噶，所以唔好咁肤浅。而家人哋啲贪官，大陆讲紧嗰啲系，你谂下就维稳费啊，加埋军费14,000-15,000亿 ，OK， 印银纸印咗90,000亿，攞零头都够啊，使唔使走粉啊，大佬？所以唔好睇小呢啲咁嘅高官啊嘛！我哋有个听众就话：喂，而家你咁嘈嗱，这个咩啊？这个老友记叫梁宁啊！佢大班，据我所知，国内海关只准每人带两罐奶粉，否则会打碎或者充公。我唔知道水货咁大量嘅奶粉咧，有冇打碎？咁我答你冇，走私又点样打碎啫？都有特别通道噶啦。而家香港海关禁运。咁你系咪可能碰到利益集团嘅利益？能唔能够？所以咧就唔可以唔闹香港啦。喂，呢啲海关啲官员喺个海关嗰度收受利益，好湿碎嘅咋？点可以因为呢啲咁湿碎嘅钱、走粉嘅钱咧？你就算真系走白粉啦，今时今日都买唔到中央官员出嚟啊，帮你做嘢啊，大佬。唉，所以要睇宏观啲，睇贪污。腐败咧喺大陆嚟讲咧， 网上咧就咧，可能啲听众觉得你把声咧真系， 都系我有上呼吸道。 叫你去饮呢个川贝汤啊！ 就嚟川贝汤俾人抢晒噶啦，你唔好教人啊！逢职教亲。 网上咁样建议你咋，阿汤拉吓， 冇用噶啦，都系有上呼吸道感染啊！即系讲翻咩咧？呢个问题就话咧，呢班友上两会开会，一锤定音，有几样嘢香港人一定要面对嘅。第一就冇真普选，有门槛嘅。嗱，今晚咧，戴耀廷咧就嚟呢、這个我哋呢个堆填区，就出席呢个十级自由风。这个郑家富小班 就是倾下这个占领中环的问题啊。 恒志森一起倾这个占领中环。不过我想啊小班，我知道小班人在听我们做节目的。问下他为什么如果要搞到占领中环那么大龙凤公民抗命，原来他所谓争取回来那个2017年普选的方案呢，是包含了这个功能组别的。 這個我不同意的。你既然要去抗爭呢，喂，既然搞到咁嘅大龍鳳呢，梗係去到盡啦，廢除所有功能組別，廢除分組點票。這個第一就冇啦，這個中央已經一錘定音，一定有門檻，因為唔可以有意外，唔可以俾泛民主派啲人入。 唉，佢要安全系數高㗎嘛，唉，因為啲聽話嘅人 一定要推行愛國教育。 嗯， 推行愛國教育其中一樣嘢呢，就對付香港啲傳媒。我一早聽到嘅呢個。 係係。 14,000亿维稳费，咁样走嚟堆填区，买晒成个堆填区都得啦，唔使讲话买苹果啦，买埋 TVB 都得啦，买埋而家起紧嗰间咩未冇牌啦，香港电视都得啦。 好，听新闻啦。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黄思恒报新闻。同癌症搏斗近两年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病逝，终年58岁。副总统马杜罗说，查韦斯感染严重呼吸道疾病，情况急转直下，又声称是美国发动科技攻击导致查韦斯患癌。政府的科技委员会将会循这方面寻找证据。马杜罗说，军队和警方已经加强部署，保护国民安全。美国白宫在查韦斯的死讯公布之后发声明，指委内瑞拉将会开启历史新一页，华府将继续支持当地的人民，并且会同委内瑞拉发展建设性的关系。根据委内瑞拉宪法，会由国会议长出任临时总统，直至选出继任人。提出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的港大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说，如果当局能够提出真普选方案，没人想用公民抗命的方式推动政改。他说不会鼓励青年人参与，因为需要承担刑责。戴耀廷说，香港不落实普选，难以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出公民抗命是无可选择，部分泛民政党先后约他了解构思。另外，泛民着手筹组新合作平台推动政改，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希望政府尽快提出方案咨询公众，不要拖延。教协会长冯伟华说，初步认同占领中环行动，相信家长会理解，不担心被指教坏学生。港岛深水湾道八号附近的行人路，在凌晨四点几发现一只受伤的两尺长箭猪，其后由爱护动物协会人员捡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天晴，朝早清凉，下午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交通消息。好啦，早晨早晨啊，交通消息听翻阿通啦，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我睇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改咧，现时龙尾水务大楼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方向咧，龙尾就海景大嗰边。我睇埋香港仔隧道过去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大家都要间风噶。我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路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 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噶，咪睇埋加士居度响翻油麻地啦，唔错噶，现时系畅顺嗰只噶吓，咪新界区嘅狮水出翻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汇泉处噶，哎，周一岳先生啦吓，四月就开始上新工啦，哎，就系平机会主席啊吓，咁佢比起林焕光咧，咁相信会好多嘅，最少唔会身兼两职角色有冲突啊嘛，咁但系咁啊，未上任咧，佢就话性倾向问题咧要再研究，即系点啊？哦，即系某时装店嘅老板店长啊，就话男装女装啊全部八折嘅，本来，哎，但系转咗个新店长咧就话，哎，系咪全部八折？我要再研究。哎呀，即系点啊，大佬啊，好多人等紧买衫噶嘛，系嘛，好多人会失望噶。嗱嗱嗱，唔好开倒头车啦吓，千祈唔好开倒头车，系、哎、要向前看啊，老友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啦吓、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点啊，大班？有色台，交通消息，资 讯最全面。吓，酒粉，俾四罐粉你带去坐火车去深圳。哇，乜嘢粉先？有呢个沙河粉 啊、汤粉啊、米 粉啊、白粉啊、奶粉。咖 啡味。哇，系咩嚟噶？饮 咖啡嗰啲。咖啡伴侣。 系啊，我就搵几个奶粉罐， 系 装满佢， 系 你带入去。 嗯， 哇。睇拉唔拉你？ 唔系，不如分散都仲仲袋装好啊，试埋佢， 一定拉啊！ 拉咗你冇事，一验咗你嗰啲系唔系奶，唔系 formula， 但系都要拘留咗先等化验喎，系咪啊？ 喂，咁你实钱啊嘛，咁你可以实地报到嘛？第一，你带奶粉过关嘅时候个遭遇， 系 一路录影住嗰啲差人，咁你做个差人啦，咁 系 优惠之啊，揽住个。我哋买翻个差佬嗰啲， 系 嗰啲录影机俾你挂住啦，咁睇下佢点样对待你啦， 系 咁啊过呢个 X 光机啦，喂老友，你好似伙计嚟嘅， 哦唔系，冇做好耐啦， 冇做好耐啦，你知唔知而家唔准带奶粉噶，带多过两罐拉嘅兄弟， 阿 Sir 唔系奶粉，喎，要咖啡伴侣， 啊， 你冇搞错，当我你当我喂大家喂大家都伙计， 系。 你冇侮辱我啲智慧啦！ 唔系、哦，真系、哦、 你走粉咧，走粉啦，走奶粉，走奶粉啦！你系你乖乖，你认咗佢， 我打死都唔认噶啦、啊！真系唔系啊嘛！ 唔该，摆两手喺后边。 咁大 路影住拉你翻去睇下点样过程系点啊？ 呢、這个真系笋工嚟喎！继澳洲澳洲大暴招之后，呢、這个非常好嘅 D 一百笋工啊！ 琴日本来扣咗你一万噶嘛，咁样做呢单嘢就唔扣噶啦， 要加翻十万添。 你又想啊？ 好 嘛？ 唔好啦，唔好啦，千祈唔好啊！ 你今日带啲 coffee 俾我去深圳。 冇冇，多谢多谢多谢关照。 好嘛？ 唔系唔系，多谢关照啊！好啦好啦，顺工就唔上啦吓，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老婆啊，哎呀，仔仔仲有几个月咧，就要补考小一啦。平时佢讲嘢阴声细气，冇嚟自信，招呼又唔打多个、啊。哎呀，真系唔敢想象佢点样去见嗰啲面试考官啊！ 唉，系咯，平日翻工咁忙，都好少抽时间去教佢，而家都唔知点样教佢好。啊，唔系、啊，老公，我哋可以帮仔仔去报读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暑期青云路课程、啊，由资深导师根据儿童心理同各小学唔同嘅入学要求而编写，有系统咁培训小朋友嘅说话组织同表达能力，等小朋友喺短时间之内得到自然有效嘅面试技巧，帮佢哋自信咁表达自己，为面试作最后冲刺。 咁我哋仲唔快啲打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高海成分校2626-9720或者天后分校2512-6202报名。 D 一百有声台又有创举啦！用电脑，不论是用 PC 定 Mac 机上 D 一百 .hk 听节目的朋友，而家用 iTune 软件进入 Radio， 再揿入 News， 搜寻 D 一百，就可以听到更高质素、更靓声的有声台节目啦！提提大家，用智能手机。不论是打18311000 Android iPhone App 定是手机上网听 D100， 留意自己的月费计划是不是无限通话，是不是无限数据使用，如果不是可以考虑用家居固网或 WiFi 收听了，老友记 D100 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又不是说即是做到面面俱圆的一个人来的，那么有阵时得罪了人我自己都未必知道，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从来无意去得罪任何人。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来的，啊，但是我亦都有不少的朋友同事等等呢，我自己都知道他是有不同的性倾向的，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但是是不是需要立法，而立法是包括哪一个范畴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即一时是作这方面的决定，而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讨论。 严惩嗰啲维修机电嘅嗰啲啊，保养唔知点样保养，冇啲有电嗰啲会眼会断柴啊，系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十分。讲返呢个 LV 啊，我哋真係要发动啲听众呢，第一百买 LV 呢个好容易做到啦。因为你想买呢，第一就好多 钱。要排队㗎要啊。 第二唔值。 係囉。 根本唔值。喂，佢喐周围喐人嘅，原来又喐咗间时装铺。 係係。 佢唔系卖假手袋。 即唔系淨系嗰个系呢个。 飞鸭铺啦。 飞鸭铺。 万蚊飞鸭铺啦，有间时装铺，有个老板娘呢就阴公啦。 係。 佢卖嗰手袋呢。就嗰个扣啊， 系 类似 LV， 系 啊，咁 LV 就话佢个扣咧有专利嘅， 嗯， 照拉呢，這个罚十几万好似， 嗯， 啊呢，這个罚十几万，阴公啊，啊咁所以你话呢啲咁嘅，唉，名牌店， 嗯， 嗰啲咁嘅猎犬啊， 嗯， 啊请埋咁多嗰啲犬翻嚟，通街走， 嗯。 就周围揾下有咩类似 LV 嘅嘢呢，一见到即刻出嚟资讯， 嗯， 跟住呢就我话真係犀利呀， 有服务费收㗎嘛， 话俾你我罚你几多钱呀，喂真係我未听过一样嘢，喂你可以你有咩恶得过啲名牌呢， 嗯， 呢淨係名牌霸权嚟嘅，即係唔使检控乜都唔使，嗯，我话你唔啱就唔啱，道歉登报纸罚钱搞定，嗯，嗱，我而家俾条料佢啊， 嗯， 今日我睇报纸好过瘾噶，你睇《东方日报》啦，啊，《东方日报》第几版啊？呢，這个港文版第 A20 啊， 嗯， 就讲紧咧呢 lift 啊， 系 啊，讲紧呢 lift 咧就啊，即系个安全问题啦，啲电梯， 嗯， 咁其中有一样嘢咧，有一部 lift 咧啊，就俾围板封咗嘅， 嗯， 呢部 lift 咧就位处于伊利莎白大厦， 嗯。 旺区 啊，铜锣湾 你去过啦？ 我有个老友喺嗰度，有个工作室以前。 俾张相大家睇下。佢部呢部 LV 嚟噶，格仔啊！一睇我认得系 LV 啊，拉佢啦！仲唔走去伊利莎白大厦拉佢？快啲走啊！啲狗啊，嗰啲猎嘅犬咧，嗱，我话俾边度有猎食嘅对象啊？伊利莎白大厦部呢部啊，你睇下格仔几个人？你话似唔似啊？你话似唔似 LV 啊？我一睇就觉得系 LV 嚟噶， 似咩？ 唉，你都唔用名牌，都唔系 LV 嚟噶咯，拉佢啦！ 呢个 啊，你系专唱反调，你真系。我话叫人喺度，人哋搵食，我俾 tips 人，你就话唔似。喂，嗰扣咁似咯，嗰凳咁似咯，咁你拉人，咁嘅 lift 咪似啦，冚烂格仔。原来咧，伊利莎白大厦有 LV lift。该嗰啲 LV 嗰啲养嗰班。 喂，好多厕所啲砖都系咁样噶。 呢个唔系砖啊嘛，你见过砖嘅电梯门咩？林宇华，喂，你讲得啱啊，林宇华，拉晒厕所去全香港，好多啲砖，好多啲，嗰啲叫做咩啊？瓦仔啊，嗰啲咩砖啊？嗰啲叫做喂，黐瓦仔，咁好多系一格格噶嘛， 系咯， 又拉，即系厕所又拉，喂，有冇搞错啊，大佬？所以而家咧已经有人发起运动噶啦，就对付呢个 LV 噶啦。咁，你问我的立场咧，我梗系支持啦。几大都几大就拉一拉，冇得倾噶啦。点解唔拉啊？ 喂， 讲清楚拉边个先？ 我唔知拉布啲翻女。 哦，我爷你话，你话拉啲违法嗰啲吓，嗰啲侵权者， 咪侵权咯，咁咪挟侵权啦。大佬，矫枉过正 啊！ 你捉啲咁嘅啊个体户， 嗯 啊呢、這个咪叫店大欺小咯？ 嗯嗯， 啊咩叫店大欺小咧？一年你嘅 LV 搵几千亿， 嗯， 你走去对付一间咧60蚊剪过发嘅啊铺头， 嗯嗯， 啱唔啱先？冇、 嗯嗯、 人帮你嘅 LV， 嗯 啊，我而家就支持大家一齐去买翻版， 嗯 啊，唔好帮衬 LV。咪上去大陆咯，你咁叻，咪上去嗰啲皮咩皮具城咯， 啊、 买 LV 咯，啊、一齐买个假 LV， 支持假货。乜你对付啲店大欺小嘅就系咁 啦。你一阵又话要保持香港嘅核心价值，咁你又叫人哋违法吓、啊？ 用假嘢唔违法嘅，对唔住啊！你成身都好多假嘢噶， 真系。 啊，假牙拉唔拉啊？ 冇，冇假牙 噶。你冇假牙？ 冇假牙， 一只都冇。 冇。 啊、全部真噶， 真噶，全部真嘅。 哇！点解会你车咁多大炮都唔甩噶？你净系呢句已经冇人信啦。谂白六啊几岁人冇假牙， 梗系冇啦， 一直都冇， 一直都冇。 点解咧？唔食甜嘢、啊。 我哋吓、啊、即系健康，健康食品吓啊，冇咁多甜，冇咁多咸吓。 咁、啊、我又想问下你啊，你又唔甩牙？ 嗯， 嗱，你又 嗯 啊。通常又话你健康卫生，所以唔甩牙。咁点解你口臭？ 口臭，口臭就因为吓，即系 唔使答呢个问题，唔使答呢个问题。 咁你又问又唔俾人 答， 唉，真系大班就咁噶啦 吓。嗱，高永文穷凶极恶，唉，走去闹呢个浸会大学嘅校长陈新志，佢都未死过高永文。 嗯， 因为陈新之咩背景啊？而家做咗政协委员、嗯、全国政协委员、嗯、大佬陈新之咧啊，新贵嚟噶，而家最好啦，见到呢啲建制派嘅人， 系 啊呢啲咁嘅擦鞋仔，呢啲咁嘅校长冇差用嘅、 啊， 我话俾你听，呢啲学生反而有用， 嗯， 啊浸会学生而家一人一信， 系 啊抗议呢个高永文， 系。 就抢咗呢个李慧利浸会嗰幅地，本来我哋起呢个教学医院嘅中医教学医院嘅呢、這个、嗯，我就觉得有意思嘅。 有意思呢、這个系有意思吓。 咁、啊、你抢咗 唔系净系为佢自己嗰啲系毕业同学嘅，其他大学嘅读中医嘅都可以嚟做临床嘅，系一个咁样嘅系工作吓。 跟住发债烂渣， 嗯、 但系你咧睇、嗯、到高永文喺日里边咧就变咗两次脸，嗯、啊。当佢讲到咧，中央政府共产党发动呢个宣传机器咧，打压你呢、這个啊禁运，联合国禁运奶粉，香港禁运奶粉入大陆，啊嗰阵时咧就哇，好似好难为咁，难为到家嫂，喊苦喊忽咁。当你闹呢个大学校长嘅时候咧，就凶神恶煞，所以呢个人咧啊，就是、一个绝对学嘅政客。香港第一政客非去莫属，一变脸变得快嘅。梁振英唔会变脸噶，梁振英系一个样嘅啫嘛。成日咁啊，擘开个口笑，皮笑肉不笑。啊，你闹佢又笑，你掟嘢掟俾佢又笑，啊，就好似傻佬咁样。 因为听唔到睇唔到， 但高永文就唔同、 啊， 七情上面。嗱、嗯，你听你睇恶嘅一面啊，好多人未睇过高永文恶嘅一面嘅。 嗯 李晓峰在信报专栏《独眼香港》写道，高永文暗批浸大不负责任，三疑点凸显局长口响心虚。毫无疑问，高永文对浸会大学的指控相当严重，好似指控这一所历史仅次于香港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府诚信有问题，绝对不能够视之为等闲。李晓峰认真咀嚼再附以对事件来龙去脉的理解，发现这件事恐怕只是再一次揭示，在特区问责班子里面，无论是民望高低的官员，同样都是语言艺术的高手。 首先，政府话而家冇政策向个别团体提供政府土地供发展中医院嘅用途。但系而家大部分嘅私家医院都系获得政府喺唔同年代嘅批地。早前审计处批评呢一类以私人协约方式批地嘅私家医院，冇履行批地条件，例如系提供廉价嘅病房等等。讲到私家医院唔应该获得政府土地，恐怕站不住脚。退一万步嚟讲，就算系政策改变，转为发展医疗产业，但是私人医疗机构都可以获得政府某一些优惠，这些优惠又为什么不能够给一心办教学医院的浸大享有呢？其次，高永文昨天指控浸大不可能不理解正式程序上的需要，又指政府拨地应该通过公平公开的形式进行。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共服务的团体，是不可能不理解有一个正式的程序上的要求。 但是事实是李慧利的用地正进行修改土地用途。换句说话来讲，浸大师生如果反对建议，一是就向城规会陈情，推倒规划处新建议的分区大纲图，再不是就要求发展局收回成命，不要改变李慧利用地原属政府机构或者是社会的土地用途。 即是在我们的内心是一个 reasonable expectation 呢，就是我们都是回去李慧利那里的。他觉得我们有哪些程序未走妥呢，我们是很愿意完全走妥的。我现在反对的就是反对起豪宅嘛。他无端端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起栋豪宅呢是不通的，对香港的市民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但是这两项工作都不属于正式申请成为中医院的程序。事实上土地都未有，又怎样提出正式申请呢？在去年高永文出任食卫局长之后，落实行政长官的竞选政纲，成立了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又指委员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探讨怎样发展香港首间中医院。既然高局长一直显示对中医院发展的积极，为什么对浸大发展中医教学医院又这么抗拒呢？当年他大力支持成立中医院，又为什么对在2010年或者是更早之前已经表态要起中医院的浸大视而不见呢？ 好了，听完这个内幕的分析之后，你就见得到了、当然大班话斋高永文恶死的一面是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是看到这个陈茂波这个波波局长呢、就是去立地、去 起这个是要起呢个房地产，咁你根本上咧呢个系城规会啊都未通过嘅，咁咧就抢闸啊，咁呢个唔怪得咧校长又好，学校嘅学生会又好就反对啊，咁呢个就系立法会咧系教育事务委员会就会下个礼拜日咧举行会议噶啦，咁啊讨论咧呢个系使用土地作为教育用途嘅现行政策。咁咧嗱，好明咧就廣大呢個浸大學生會咧，都係向政府咧，除咗係發出呢個公開信之外咧，亦都會係咧係喺後日，亦都有行動嘅嚇。咁亦都會係計劃咧，係下周一就會到呢個區議會同埋立法會請願啊。咁呢個就學生反對呢個係特區無理搶地啊。 你好似系浸会校友嚟 嘅，我系校友，不过咧，我对于校长有两件事咧，我就耿耿于怀。 边个校长？ 第一， 陈新之 系啦。第一，点解唔将薛凤璇啊呢、這个咁样嘅吓？唉，真系 阿林旭华 点啊？ 我而家学啊，你边个啊学啊？ 学边个？ 学阿梁家权啊？ 啊， 阿林旭华 咁点啊？ 学阿通啊，拉高几度啊？声、哦、喂。陈新之咩人呢？你谂下香港八间大学校长，点解系偏偏佢系其中一个被选中做全国政协委员咧？ 咁啊点啊？ 讲完咯，爱国爱港咯。 啊， 阿萧凤璇咩人啊？ 哦， 喂，大佬佢含冤 得啊， 含冤受屈啊。 哦， 啊，佢有国家任命任务，进编写呢个国教嘅教材，俾呢班人踢咗落马，你仲要赶尽杀绝？咁陈新之点做政协委员啊？阿哥，仲有边一单 咩啊？佢有冇得做？第二单咧就系呢、這个， 即系我话俾你，就系咁嘅人啊！你唔应该有期望啊！ 教授啊，吓、呢、這个赵新 之，呢个边个请翻嚟噶？上一个请噶， 咁啊点啊？ 嗰个叫咩名啊？ 点啊？ 上一个校长叫咩名啊？ 校上个校长 张咩啊？ 唔系 咩清啊？ 唔系张胡汉，唔系 胡汉清， 唔系 啊？ 吴清辉， 吴清辉请翻嚟噶嘛？ 咁啊点啊？ 又系左仔，喂浸会要变咗色噶啦。大佬边个做主席啊？校董会主席啊？ 咁如果你话自己有，咁点解咪搞成一撇嘢咧？ 啊？因为利益冲突，因为梁振英要抢地，抢地大过天，即系等于奶粉一样啫嘛。喂，佢家系自己人咯，咁点解发动舆论机器《环球日报》去闹呢个梁振英咧？国家利益咁啊牵涉到， 国家利益。 林毓华，最紧要咧讲下呢样嘢，因为咧有人咧就话喺呢个两会开完之后咧。第一样嘢香港要做嘅咧，就维稳，就整顿香港啲传媒。OK， 呢个整顿呢个字咧就可圈可点嘅，可以系 净化香港传媒系嘛？ 可以威逼，可以利诱。第一咧有14000亿维稳费。咁啊先咧就收购咧嗰啲唔听话嘅传媒。即系边啲传媒未归边嘅咧？就你要几多钱？1万，1万唔要，2万，2万要唔要？ 出手唔低嘅， 3万即系唔好理啦，3万可以后边有个亿， 而家拍埋而家， 可以亿字喺度噶， 哦，亿后边啊， 可以有个亿又得，可以有个千万又得，个嗰个 unit 即系咁讲噶，林平平，1亿卖，2亿卖，10亿卖，20亿卖，冚烂嘅咋，荷兰式拍卖， 喂，荷兰式越嚟越少嘅， 如果唔系咧，打压力。啊！嗰阵时荷兰式啦，我话俾40亿你唔卖，而家20亿卖唔卖？即好似嗰阵时逼人拍片咁，好好地叫你拍套戏，俾100万你唔要，跟住攞支枪出嚟指住你头，啱唔啱拍唔拍？你又跟住咧，林毓华嗰阵时做演员噶，即刻递只手出嚟，系咁喺度用个手耍手拧头，你明知死噶？唔系啊，大佬，我话5万都拍，就系咁样样啫嘛，嗱。你睇到今日 你好似啲《欢乐今宵式》嘅烂剧嚟喎，你啲系 我可以做编剧噶，好过阿通啊！我话俾你听，嗱，今日《文汇报》咧有一篇咧指导性嘅文章嘅，嗱呢篇文章真系唔系开玩笑，一定要睇，唔系讲笑嘅。呢篇文章咧写嘅人咧就署名就叫万流。佢系讲咩咧？ 嗰呢篇系转载成报嘅啫。 即系你谂下，文汇报要转播， 转载 要转载， 一啲好嘢嚟噶啦。 全香港销量最高嘅报纸，唔系讲错，全香港销纸最高嘅报纸， 销纸即系销啊！ 一阵解释俾你咩叫销纸。全香港燒紙最高嘅嗱，呢個燒紙兩個字可圈可點咧，有出處嘅，就嚟自呢個 D 一百龍鳳大茶樓嗰三個傻瓜，三傻嗰三個，咩叫燒紙啊？攞嚟 包唔包個掌櫃啊？ 攞嚟燒啊！攞嚟燒啊！即係當衣紙咁燒啊！嗰啲叫燒紙，個老細係燒緊銀紙。 即系嗰时 I T 嘅年代就嗰啲 burn rate 系嘛吓？ 唔系啊，直情是火烧嗰啲报纸，我嚟烧嘅咋，唔系我嚟睇嘅。O K， 我印咗油墨系好烧啲嘅，系真系。 嗱，咁呢篇文章咧又唔可以开玩笑，而家又 好严肃啲，严肃啲，严肃啲吓。 个题咧就系点解《文汇报》要转载呢一篇嚟自《城报》嘅文章咧？咁啊，《城报》曾经有样嘢好叻噶。阿夫子写嗰篇稿俾城报咧， 改咗， 佢再改晒佢，唔系删啊，直情系改啊，又闹边度赞啊，咁所以知道城报嗰种， 个题都改埋， 所以知道城报咧点解系销量最高嘅报，销纸最高嘅报纸，就 系 有原因噶嘛，呢个世界冇死错人噶嘛，改花名就最好噶啦，啲人啲花名冇得走鸡嘅 ，OK， 嗱咁入正题啦，张晓明啊就讲呢个媒体报道。和民意有落差、其实这篇文章张晓明在那里兜的、因为他较早前呢就曾经公开讲过说梁振英的民望呢、其实就不是像香港的媒体报道那么差、即都好像我们这样说、报纸讲的你都信他又不懂得说山洞的东西如果是我就懂得说 喂，大佬，報紙講啲嘢你都信嘅。 普通話嗰個傳達同我哋廣東話嗰個傳實係好唔同噶嘛。 啊，咁就話咧，其實梁振英係受到香港市民歡迎嘅，佢嘅民意支持咧，同你而家香港啲傳媒嘅報導咧，係有落差嘅。咁呢篇文咧就係事後，呢個事後院嚟嘅，真係就話張曉明講翻啦，媒體報導同民意落差咧。其实好正常嘅啫，咁嗱呢啲就兜啦，呢个叫语言艺术啦，即系兜翻去，咁点样兜法咧？嗱，而家又要听新闻啦，不过而家冇新闻啦，听交通。 系 啊，嗰个点红点绿嗰个交通差喺边咧？ 嚟啦，入咗嚟啦， 俾你讲先啦，快啲埋位啦，左订啊！我哋一阵翻嚟要讲正经嘢啊，唔系听你交通灯啊。 中联办主任啊，张晓明点样 兜啊？点解兜翻咧？话媒体报道同民意有落差咧，好正常。所以我哋而家 D 一百咧，就讲明咧，以下嘅交通报道咧，同出边嘅交通实际情况咧，如果有落差嘅话咧，其实都好正常嘅。 所有交通报道声都系滞后嘅， 啱天气都系 啱嘅，真系嘅。 阿通，冇错，即系你讲啲嘢咧。同真正嘅事實有落差咧，其實都幾正常嘅通。 冇錯冇錯，因為我要睇到個龍尾喺邊先至噏到出嚟噶嘛。唉，可能相差之後30秒已經唔同咗噶啦。唉，唔緊要，乜隨時嚟得噶啦。好 ，D 一百有聲台，橫聲於文。D 一百有聲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9:30，呢分钟继续又话通话，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睇翻港岛区，咁港岛告士打道过咧，现时龙尾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就围绕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咧，只系去到桥面灯位嘅啫。落湾仔唔错嘅，暂时咧都系畅顺嗰只吓。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上环消防局冇乜点喐过噶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呢分钟去到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只系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啫。系啦，咁啊呢次就唔搞笑啦，因为个封路措施提一提大家噶，为配合听日农历正月26啊，咩大日子咧？观音开放活动啊，港九新界各区都有啲封路措施噶。港岛大坑嘅莲花公庙咧，会由今日下昼5点起，至到听日晚上7点啊，封闭礼贤里啦、莲花宫东西街同埋呢个莲花街嘅。咁至于红磡区方面啊，就由今日下昼4点开始咧，封闭红磡观音庙一带嘅差管理。咁啊，各位驾驶人士要留意啦。详情可以睇翻去边咧，就系小弟 D 一百交通消息嘅 Facebook 啊。俾啲貼士大家啦，仲有幾個就到3000個 like 㗎啦，拍硬檔啦吓。好啦好啦，咪報捷天氣俾大家。咁現時溫度呢就17度㗎，相對濕度呢就64%，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呢45至65%，屬於中等至偏高㗎吓。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早上呢天氣就清涼㗎，下午就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呢大約22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的。好了好了，揸紧车各位请紧机了，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是需要港币100元，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 D 一百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 App、 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加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 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 D100 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 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入 D18.HK， 仲有 D18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将表格同副本收条传真去22970121，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1:00，下昼2:00到6:00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 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Oh， 莎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 一百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 一百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 有声台的靓声王牌节目嘛。 That's great。 想听 D100 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我又不是说即是做到面面俱圆的一个人来的，咁有阵时得罪咗人我自己都未必知道，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从来无意去得罪任何人。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来的，咁但是我亦都有不少的朋友同事等等呢，我自己都知道佢是有不同的性倾向的，不应该对佢哋有任何的歧视。但是是不是需要立法，而立法是包括哪一个范畴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即一时作这方面的决定，而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讨论。 严惩那些维修机电的那些保养，不知道怎样保养，那些有电那些会眼会断柴啊，是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啊，你个新闻速递先。委内瑞拉嘅总统今年58岁嘅查韦斯啊，因为癌病咧过身。报道完毕。 嗯。 啊，林毓华示范咗俾你点样报道新闻，快而准。即时新闻啊！ 呢个新闻报纸咁要印晒噶啦， 印咗咩？ 梗系啦， 你做咩打出嚟啊？ 啊！ 我又啱啱死咗，走去报咋？ 啊！ 不过梗系要揾啲小班啊，整蛊佢 啊！ 话俾你，曼联出咗局，帮佢打开电话咩？小班得唔得 啊？ 啊！ 我哋继续讲翻头先啲奇闻啦。啊！ 张晓明啊，就曾经讲过媒体报道同民意有落差，于是乎受到人批评。咁你打手就出嚟啦，有个打手叫孟流啊，就喺城报咧登一篇文，就帮阿张晓明去兜，帮阿小明去兜。文汇报今日转载，呢篇文系点讲咧？近嚟啊，中联版主任张晓明先生经过同香港社会各方人士交流之后咧，讲咗一句：香港各界对特区政府工作嘅满意度远远好于部分传媒啊。即是部分媒体所做的评论，即是说呢啊，你们呢成日听收音机，尤其是听收音机，尤其是听 D100, 睇报纸睇电视啊，成日话梁振英唔掂呢，其实呢个是背离咗民意嘅。咁一讲咗之后呢，一啲论者呢，即啲意见领袖呢，对呀阿小明咁讲呢就有微词嘅，其实唔系有微词，系有意见，用喺大陆嘅俗语系好有意见。同埋呢， 即係用大陆嘅讲法要检讨一下，係 咪驳斥佢嘅，於是乎就引起佢呢，即係引起呢、這个寫呢篇柴稿嘅人啊，曼流啦，或者寫呢篇叫做咩，呢叫做统战文章嘅曼流呢，对呢个现象呢嚟咗啲学理嘅思考啊，巴闭啊，呢个同嗰个假假嗰、个叫假咩，那个女人叫假咩，嗰女人叫假咩，我有五万蚊， 或者你讲过嗰、那个系内地嗰、那个嗰、那个 撰稿人， 个假女人。 不过呢句说话又有趣嘅，佢又话咧，新闻学系一门选择事实嘅艺术。 我就未听过， 系咯， 我 真系未 听过。 我都有读新闻学吓，但系我冇人咁样讲过嘅，真系啊！艺术挑选事实艺术，真系啊！ 嗱，佢就话咧，咁啊，呢个柴仔就要谂嘢啦，我就唔知佢谂乜嘢啊！啊，佢话每个媒体都要。在正面资讯和负面资讯歌颂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之间进行平衡。一个媒体呢，这个已经反驳了。正面资讯和负面资讯来一个平衡呢，这个就是编辑自主，由编辑决定的。但我就未听过传媒呢，媒体呢要做啲歌颂性的报道。这只是极权国家共产党专权。先至会要啲媒体做一啲歌颂性报道嘅，呢条友跟住话咧，究竟边啲多啲，边啲少啲咧？呢个媒体系需要立足市民嘅根本福祉，依据编辑自主原则加以权衡啦。如果讲到编辑自主咧，就唔需要你系唔系立足喺市民嘅根本福祉嘅，因为根本福祉呢样嘢咧，嗱，我而家同大家上个传媒学，根本福祉呢样嘢咧就见仁见智嘅，呢个唔客观嘅，呢个系好主观嘅，所以净系得一样嘢咧就叫编辑自主，由个编辑决定讲咩，等于我今日主持节目，我决定讲乜嘢，我系冇谂其啲嘢嘅，今晚阿小班讲乜嘢咧，又小班嘅事。嗱，嗰女人叫假选型，林毓华，记住啊，呢个女人会个名会经常喺呢个节目出现嘅。嗱，佢话既然新闻学系一门咧选择学同埋平衡学，媒体按照自身嘅立场各自选择认为有价值嘅新闻同埋唔同角度嘅报道角度咧，系无可厚非嘅。嗱，我真系唔知噏乜啊，短短嗰啲几廿个字咧。已经有个矛盾喺度啦。喂，大佬啊，新闻学既然系一门选择学同埋平衡学，媒体按照自身嘅立场各自选择有价值嘅新闻同埋唔同报道嘅角度，无可厚非。但系读过新闻学人都会知道，新闻咧系用事实讲话嘅。如果背离咗事实咧，新闻就唔系新闻啦。可惜眼见某啲媒体多年嚟一直贯彻为批评而批评嘅作风，呢个系林毓华。绞尽脑汁，自被批评者于死地，将新闻求真求实的基本精神咧抛诸脑后，就为咗博读者一笑。嗱，呢个就是指导思想嚟嘅。即系批评你啲人，为批评而批评，仲要咧心狠手辣，批评人嗰阵时咧想拉人落台。新闻学咧系一门选择事实嘅艺术。我就未听过新闻学咧系要选择事实嘅，事实有得选择嘅咩？事实就系事实，系冇得选择嘅。咁咧就话咧喺现实生活里面发生嘅事实加以鉴别，选出媒体值得传播嘅事实，呢个就是新闻选择。采访、写作、编辑新闻业务嘅三个环节咧，都系新闻选择咧，呢个同新闻选择咧有密切嘅关系嘅。编辑。采访、写作、编辑，乜报道新闻要写作嘅咩？咁啊要请阿假选型嚟啦， 梗系要写作啦。嗰粒字唔使写，你就打，即系你捉字室有打字， 有个作字啊。 喂，写作系咁， 唔系新闻唔系写作嚟，对唔住，新闻系报道啊。哇，你仲话读个新闻系边间啊？边间学啊？ 全理系啊，浸会啊，得唔得？ 执咗去啊。采访咧， 写作即系写咁解啫嘛， 唔系写作唔系咁解嘅。 你唔好将个作字作 写作唔系咁解嘅。采访，你可以话编写，就唔可以话写作。对唔住，林毓华，你而家学校可以执噶啦，我都系咁讲。采访系不断选择事实嘅过程，仲要选择事实都要选择。仲有个过程，写作嘅时候咧。重新挑选事实的过程，编辑再一次挑选事实的过程，媒体行内就经常说这些叫新闻敏感，这个就是说迅速判断事实的价值的本领，善于选择事实的能力。我都成日讲一句，事实不是选择的，事实是没得选择的。跟着就说在资讯爆炸现代社会里面，媒体每日所能够传播的量极有限。对不住啊， 我们这个 D100 呢是无限量的。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决定媒体对每日的新闻必然的选择性报道。媒体如果想跟市民说明这个社会是充满爱心的，即使报纸用上100版，电视广播用上24小时的播出量，都难以将每日的好人好事讲尽无谓。反之，媒体如果想向市民说明这个社会乌云密布，即使报纸用上100版，电视广播用上24小时播出量，亦都难以将每日的坏人坏事全部揭露。我不知道什么。即意思说好事又多坏事又多。如果你要报道呢，给你24个钟头报道不完，于是乎呢就要选择。 即版面有限，时间有限，空间有限。 有些香港有些媒体现在入狱了，秉持真实客观全面理念，认为新闻报道不单呢要真实客观，而呢更加要兼顾全面。所谓全面呢，就要尊重社会不同群体的言论表达的权利，批评和赞成的声音都要有，负面和正面的报道都要有，真正体现媒体是社会公器而不是私器。而有些香港的媒体呢就有些不同了，他们秉持的是一负面呢就更加是新闻的理念。香港某资深传媒人呢曾经指出说，对香港传媒来讲，报忧不报喜，越坏越有新闻性呢，已经是无需争议的定律。讲这番说话的人呢就叫李少南。他写一本书，由中文大学出版的，叫《香港传媒新世纪》，垃圾。第二，批评更加是新闻呢，1987年呢在起草基本法期间，香港新闻界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学论述，将本港的新闻自由原则呢概括为七点。其中第六点就讲到呢，新闻自由是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他认为不啱的。 不啱噶， 不受到上述负面近视新闻、批评近视新闻嘅理念影响咧，香港嘅一啲媒体自然热心于咧对梁振英同埋特区政府嘅负面报道嚟入狱啦，同埋咧批评性嘅评论，针对呢种现象咧，所以嗱呢、这个柴仔叻啦，阿小明咧经过同香港社会各方人士交流之后咧，根据香港社会多元声音嘅现实感受，讲一句香港各界。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远远好于部分媒体所做的评论，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啊，老友。而且张先生得出这种嘅结论呢，是基于上任以来多次亲身探访包括基层、中等、中产等不同阶层的人士的体会。当然也包括媒体的报道，而不是凭空捏造的，比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更加全面客观。大佬是人都知道小明来到呢，只是见到你有身相巨骨，不是假骨啊，身相巨骨。喂，民主派一个没见过，有人问我张晓明有没有约你倾偈，我黐线嘅，都约我倾偈做咩呢？新闻学亦都是平衡学，我就未听过新闻学是平衡学。 喂，但佢寻尾结尾嘅时候，佢引用呢个林奋强喺度。 我哋讲埋呢个先啦，内地人士呢讲返呢个强国嘅人啊。内地人士信服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观点指导着内地人看社会的问题。一就是这个一分为二的观点，即是看待事物既要看它的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第二，分清主次的观点，即究竟好的一面是主要啊，因为坏的一面是主要呢。三就发展变化的观点，即是呢事物总的趋势呢是向前走或向后退。咁我唔该你用呢个内地人咁巴闭讲唯物辩证法嘅话呢，就唔该你话声俾我听。点样睇大陆啲食物安全问题。而引证到呢，引发到呢啲内地人走嚟香港抢奶粉。喂，唔该你就辩证下。跟住呢中央呢，跟住梁振英呢就。 佢哋有人话系佢哋90%嘅食物都安全㗎。 90%食物安全。 是啊。 得啊。一阵间我批十碗汤俾你饮，其中一碗汤呢有生埃嘅。林毓华你饮晒佢。十碗汤里面得一碗有生埃呀。你饮晒佢呀。睇你死唔死林毓华。唉，大佬啊，而家即係话俾大家听呢。呢一个张晓明嚟咗，佢传递咗中央嘅讯息。香港嘅传媒。以后做嘢呢系要点做呢。 你话要睇佢指挥棒啊。 当然啦，还要报喜啊，不报忧，不是报忧不报喜，啊，还要选择性报道，事实都要经过筛选，啊，要歌颂， 要撑呢个六八九， 咁就讲完咯。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咧，而家收，而家市面上喺个传媒圈里边啊，传得好盛嘅一样嘢咧，就话喺两会之后咧。就要对付啲传媒噶啦，啊，其中一个对象 对付 啊，对付包括威逼利诱 啊， 其中一个咧，好多人都喺度讲啦，啊，就话咩咧，准备收购呢个一传媒，啊，所以好在我哋五月十七号走得快，好世界 五月十七号 ，OK， 唔系三啊，五月十七号， 系因为我哋 好世界走得快， 嗯， 啊，如果唔系咧，分分钟咧 有五传系嘛？ 唔系啊，分分钟咧，到时都唔知点算啊！个老细换咗啊，立场又转咗 啊，即系租约都可以唔尊重啦。 跟住咧，唔系有人坐喺你身边，好似大陆咁报新闻咧， 啊， 有人坐喺你身边咧，睇住你讲乜， 嗯嗯， 啊，攞张笔攞张纸出嚟写低，录音都唔够， 嗯， 嗱，咁我哋听下电话啦。总之我哋就不被收购嘅，我哋净系收会员嘅，600蚊一个。电话旁边咧有位加拿大嘅听众。阿赖先生嘅， 讲下奶粉吓， 啊，讲奶粉，阿赖生你好， 早晨早晨， 系， 你想讲咩奶粉啊？ 系听唔听到啊？ 听到听到 ，loud and clear， 听到系， 系， 啊，我喺门口打过嚟嘅， 喺边度啊？ 天地河， 哦 ，Montreal，OK， 好啊 ，OK， 系 Montreal， 系系，阿林生你好啊， 你好你好， 喂，我 campaign 喎，阿 campaign 喎，我阿大班， 系。 喂，我风波呢个节目播出咗之后咧，你搞到我收工咧就嗱临翻屋企， 咁咪好咯，早啲翻屋企咁， 系 咯，旧时我仲会翻屋企，唔系仲会翻啊去啊去啊地方饮下酒噶嘛， 系 算啦。喂，我讲翻正题先啦，唔会阻你好多时间嘅。喂，我讲奶粉问题咧，其实你佢哋拗嚟拗去啊，香港内地其实。呢个矛盾好耐㗎啦，但係点解一直都冇话正视下内地本身嗰个奶制品呢个企业嗰啲问题呢、其实呢个先係 point 嚟㗎嘛。 嗱嗰啲呢就係咁呢就係整个国家嘅利益㗎嘛。你知呀整个国家我哋中国虽然而家富强起嚟啦啊，但问题就食物安全啊消费者权益呢一直都係被忽视㗎嘛。啊，唔系净系奶粉啊，豉油啊，大家都知啦。总之你所有大陆你食到嘅嘢、买到嘅嘢都有可能系假嘅。咁点去处理 咧？记得好多啲外国咧系委托我哋中国大陆加工啊，或者生产嗰啲玩具都好啦。好多时系话啲系油漆啊，入面含嘅铅嘅成分啊，或者其他成分咧、啊，都话会伤害到啲。 你谂下，连一个喺法庭啊，上到法庭犯咗严重刑事。啊！案件嘅被告都有可能系假嘅、啊，大家都记得薄熙来嘅老婆，啊叫咩名啊？刘晓华，好多人怀疑咧系顶包， 肥咗好多啊！ 啊，咁你谂下，所以大陆乜嘢都系假嘅，咁你点样去处理呢？咁既然有啲人啊，即系咁叻，走去香港，走去全世界各地买啲真嘢，咁你唔可以阻止佢噶嘛？就咁简单咯。啊、 但系呢个配额。其实而家香港限购即系限购奶粉啦，其实我相信系一个短期行为啫。其实你中央突然间又会话，其实我又放开咗啲政策，其实咪又变翻以前水货客咁样咯。咁其实你个根本系解决 唔系水货客解决唔到嘅，不过只不过系唔俾佢带奶粉啫嘛，佢继续去带第啲嘢噶。奶粉系其中一种水货， 咁如果我翻嚟。咁如果我翻嚟香港，咁我带两罐奶粉翻嚟，但我俾我 B B 饮嘅，但系我同我 B B 去大陆旅行，咁我咪俾人捉咗。 哦，你带两罐冇问题，我讲过噶啦。如果你如果带多过两罐咧，就 要解释啦。 啊，唔系要解释啊，有杀错冇放过，所以你要小心啊！即系两罐，最多两罐啊。我电话断咗，唉 ，Montreal 啲电话唔系几好啊。嗰间加拿大嗰间叫做咩啊？加拿大嗰间公司叫咩啊？叫 Loftel 定咩 ？Loftel 唔得啊！ 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王小姐，早晨。嗱，薄熙来嘅老婆咧就叫谷开来啊，林德华。 识咗佢，喂， 你好， 系大班啊，你好啊，系啊。 咁我呢就想反映即係唔好反映傾下偈。人大呢嗰啲開會嗰、那個嗰、個面貌呢即係好死直囉，好似喪禮咁囉、嗯啊。一啲都唔開心，唔似人哋即係好似大選啊、美國啊、嗯、其他民主國家咁樣咁開心囉，好似嘉年華會。咁同埋呢佢用咁多萬四億聽你講話用維穩費。咁樣如 維穩費加埋呢個軍費。啊，15000亿左右啊！ 哇，好犀利！咁多钱，不如收买我哋香港人心啦，等我哋唔使去打小仗，打得咁辛苦，每人还10000蚊回水好过啦，实围到稳。 哦，落咁啊，几好嘅。如果啲维稳费咧，咪香港受益噶。啊，不过咧就唔系用 某啲人士， 不过唔系派俾你。啊，即系喺香港咧，就要夹住嗰啲好似林毓华嗰啲咁多口，日日喺度闹人嗰啲，咪要使啲钱咯。啊，搵人跟住。 好噶，其实我哋闹政府多啲咧，咁等佢俾多啲暗口费，咁我哋咪听佢话咯。 咁你即系呢个系好冇原则噶喎， 即系你俾人收买嘅，肯俾人收买嘅。 咁佢做好事啊嘛，我哋咪听佢话咯。佢做得唔好，好似奥巴马做得唔好都要落台啦。 咁有样嘢我介绍你啊，你搬去新加坡住啊。 系啊， 新加坡政府对市民好好啊，系啊，不过就唔准讲嘢，唔准闹人啊。好啦，多谢。 我为佢哋好嘅，佢哋都唔接受， 人哋唔领你情噶嘛，人哋唔领你情啊。 即系我哋要闹得合理或者。 哇！即系林毓华闹得合唔合理啊？ 林毓华几好啊，我听你哋好多年噶啦，因为都唔会听到而家。 我帮我闹啊，林毓华闹得合唔合理？ 好啊，我鍾意你哋嗰啲比喻咯，好好应景啊。 多谢电话啊，我哋就去博返加拿大 Montreal 嘅赖先生，早晨赖生。 喂， 赖生， 你嘅电话就断咗。 而家好啦，而家系。 系咯，我系咯，我近天完翻嚟先讲。 继续讲啦，唔该你。 唔系，其实而家。奶粉问题其实而家喺温哥华都有啦，其实即系荷兰啊嗰啲，即系我所知道嗰啲咯。其实有啊，因为我去 Vancouver 都见到有啲咁嘅情况啊，即系嗰啲supermarket。其实就话去翻本身国内佢自己本身，我觉得其实应该正视翻呢个问题，或者同香港合作，真系合作。譬如话你真系有人要买奶粉可以嘅，你喺边境咯，或者沙头角。 唉，我哋讲咗啦，佢唔听话，而家啲人咪逼晒中英街度咯，知唔知啊？ 咁其实佢可以设置一个好 special 嘅 zone， 就俾佢哋专门嚟买奶粉，买完就翻屋企。即系 赖生 人 更加基本 嘅 做法，佢哋自己国内咧都有同海外嘅机构合作咧生产呢个奶粉咯。系问题俾人哋觉得佢嗰个质检系冇信心啊嘛。 唔系一定要治标嘅， 啊、 你话如果国内 要治本，唔系治标， 又要治标又要治本，即系治本就如果国内嘅食物生产嘅安全得到保证，而又得到国民嘅认同咧，佢哋就唔会走去抢奶粉。你估佢哋好惨噶，佢系比贵好多噶，你谂下。 其实我理解觉得嗰班妈咪嘅，内地嗰班妈咪， 我都同情佢哋噶。即系老实讲，如果我喺国内生活。我有个 BB 嘅话呢，我都一定走落嚟香港买奶粉。 是 啊，呢个就唔使讲㗎，呢个每一个做父母嘅人呢都会咁做㗎。啊，赖生你嘅电话都唔系好清㗎，因为听得好辛苦㗎，你听众。多谢你电话先啦，第日打电话你用 fix line,ok, 唔好用 Skype。好啦，咁啊而家林毓华仲有三分钟，我有上呼吸道感染。 嗯。 啊，就唔预备咧，就一话俾瑞听咧，呢、這个咪要消毒。咁呢三分钟俾你自由发挥。 唔系呢个成个直播室都要消毒咩？ 啊，俾你自由发挥啊！你话你想讲咩？你想 自由发挥咪就系啦，报纸就咁讲啦。呢、這个预算案嘅评分咧就越嚟越曳啦吓。但当然啦，你一早都打佢系唔及格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咧，根据咩大学嘅民意调查又好，咩都唔使理噶啦，就系、是、唔及格咯。派錢派得不得其所啦，就真係啊！ 唔係你要睇呢個預算案呢，你要呢從兩方面去睇。如果作為一個特區政府，即係一個水浸嘅政府，有咁多錢，而唔採取一啲措施解決一啲呢基層市民呢活喺水深火熱裏面嘅。 但佢話有個150億擺落去呢個咁樣嘅嚇， 有。我都话咗，你唔使帮佢讲，都话唔接受啊！ 我知，即系 佢讲乜唔使听啊！林毓华，即系从呢个角度去做理财嘅理念咧， 就是不合格的、 嗯嗯、 是不合格的、 嗯、 因为没有还富于民，没有解决到那个现实的 问题，又没有还富于，又没有藏富于民，是吧、啊、 但是如果从政治层面去看、 嗯、 你就要给他满分的、 嗯嗯， 因为现在你看到曾俊华和这个梁振英是对着干的、 嗯、 他就是要看着这一笔钱帮我们，死人都不让梁振英伸只手出来闹， 不是吧，你将150摆在关 键基金，没办法，你都要啦、啊、你都要，喂大佬，他还要捞的，是始终那个叫特首啊，始终那个是共产党员啊，始终那个都是老细啊、 嗯、 即是曾俊华就做了他那种平衡了， 嗯， 即是等于有人打字， 即是第二又写一句呢，叫财政预算呢就是这个资源分配的艺术，又 这个不是，这个是权力政治的艺术，玩了一样东西就是政治，就是要做到那样东 西， 曾俊华就表现了他的政治技巧、在制定这个财政预算里面、 嗯、 即是等于你林毓华一阵走出门口被人找回刀刺着你去打劫、就剥你的标，剥、你拿你的手，拿你的银、包、跟住又剥你件衫，跟住除剩条底裤，你大佬除，喂冻啊！你攞个标算啦，攞银包算，唔使剥衫啊！ 好，听新闻啦， 即系你明唔明啊？就系咁样平衡法咯。 D 一八有声台。